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精彩的欧美音乐内容，节奏驾到 ，Rhythmic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耳边的音乐来自于美国的 DJ Kaba 带给我们的作品 Music Speaks 29。House Trance 风格的音乐作品你还喜欢吗？而这样一段的电音舞曲的 Mixtape 发行在去年的12月5号，也是比较新的一个 Mixtape， 希望各位来喜欢。耳边的音乐作品叫做 White Walls， 来自于 Gabriel Featuring Satio。如果想要查询我们今天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0114，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列表。 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看到很多网友们来开始评论起来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内容了啊。我们的网友呢也在说着，哇，这是来自于天外的声音吗？很像是一种外太空的质感啊。最近的这个星战也在上映当中，所以呢其中能听到那种像激光枪一样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的感觉。这是来自于我们的美国的纽约的 DJ K-Buck 带给我们的作曲Music of the Soul Music of the Speaks 29号作品。Trance 风格的音乐作品加上 House 的一种制作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质感浓浓的沉淀在我们的心脏当中，咚咚咚的感觉。Grom Prince or Love， 那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他们的好音乐 Close to You 以及 I Swear Destiny 等等好歌曲，来自于 DJ K-Bug。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Matt Fax featuring Mike Smite， 带给我们的 Close to You Extended Mix Edition by Colorado。那么稍后的音乐来自于 The Results featuring Anima， 带给我们的 I Swear。Jason Rose Remix Edition by Arjuna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获得我们今天的歌曲列表直播歌单，为您已经按照顺序排好了。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I swear 之后，来关注来自于 Andrew Bayer featuring Ellen Bluestone 带给我们的 Destiny Original Mix Edition。We'll be right back. 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夜间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将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北风渐起，天气转晴，外出请注意防风和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We'll be right back.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会听到来自于美国纽约的一位 DJ K Bug，他带给我们的 Music Speaks 29，他用音乐代表一种语言去跟我们进行交流，即便我们不懂英语的话也没有关系，听他的音乐就能够知道一些好像在灵魂当中去触碰到的那种神秘的气息。我们来一起去欣赏这样来自全球的最具有品格的 DJ， 他们的最新单曲，他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带。Listen, 14:49，我们的音乐带有浓浓的一种弹簧的质感，我们可以听到其中在 trance 里边，我们听到了 minimal 的味道，而现在这样的电子音乐就讲究一种更多的融合，让全世界能够听到自己在音乐节当中是怎样弹跳的。地板虽然下面没有弹簧，但是你真的可以通过音乐让自己弹起来。希望朋友们在开车时候可不要抖腿啊。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听到了两首非常带有这种弹力的音乐，分别是来自于 Brian Kelly 带给我们的 Super Louder Final Master 版本，以及来自于 Alpha Force 我们耳边正在为您进行当中的这样一首 Save Me。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ax， 找到靠上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zor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耳边的音乐来自于制作人乔浩与 KRX5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他也会把2017年到2018年期间的一些个经典的热门单曲呢进行一些混音制作。那他是1998年出生、什么没错1998年出生自中国的山西，他主要呢是主打 Deep House Tropic House Future House Chill House Progressive House 这样的音乐内容。2016年他可以创办了这个叫做国交啊 World Pride 电音厂牌。那今天呢这样的 Mixtape 可以来去想想一下，在寒风当中，自己在沙滩旁边坐着的感觉，清明味的海风迎面拂来啊，能够感受一种炎热的夏日跟冬天的雪片融合的质感。来吧，用音乐带着我们的心情去度一个假。欢迎 DJ KRX5 乔浩宇带给我们的 Crisp Summer Part Two Young Electro Voice， 这里是节奏驾到。 We are some hot niggas. Like I told Tish, I see when I shot niggas. Like you see them twirl, then he drop, nigga. And we keep the 9 millis on my block, nigga. Tones gonna get busy with the cops, nigga. Tones gonna get busy with the cops, nigga. Charge punch down and you can get a shot, nigga. Charge punch down and you can get a shot, nigga. Running through these checks till I pass out. That's what he give me neck till I pass out. I swear to God, all I do is cash out. And if you ain't a hoe, get up on my tripod. Get up on my tripod. Get up on my tripod. Get up on my tripod. Get up on my tripod.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一下在音乐背后的一些音乐语言是怎么样进行传递的。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位 DJ 乔浩宇，刚刚我们的网友老傅也说了啊，真心年轻啊，刚满20岁，是啊，1998年出生，再过2年就是00后了。所以的话呢，哎呀，我觉得真是新人辈出的时代，这个一代更比一代强。现在像这样的一些年轻的 DJ 们，他们也在用自己的一些音乐能量去诠释着他们对于音乐的一些理解，希望你能够来去跟我们用音乐同在，这里也要感受一下音乐的背景力量。 北京 Music Radi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one, two, three, four.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五条。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听一下来自于这些 DJ 们他们自己在用什么样的一种技术手段去进行一个电子音乐的混音啊。微笑他说在家里面听得更好一些。了解我们这个2018年的全英音乐奖的提名完整名单的图文列表，可以直接回复 UK 就好了。啊，他敢说那是小米音箱啊。我还以为你是空气净化器呢。 再次来提醒朋友们一下，如果你会认为这样的音乐真心自己特别喜爱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询歌单，通过歌单可以去寻找一下这些歌曲它在哪里会存在。那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这三个字，常先生，声音的声，查询本周节目歌曲列表，你懂的哟。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To raise an egg, 节奏驾到。 May you wanna last for

夜间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将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级左右，北风渐起，天气转晴，外出请注意防风和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金。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and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跟朋友们来一起用音乐嗨爆周日，像很多朋友们说的一样，真的是嗨爆嗨爆了。那我们下面时间的话，也要稍微的去平复一下心情，听一点稍微的能够没那么炸的音乐，哈哈，但是依然要把节奏嗨起来才行。可以来举高双手，开大音量，继续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老傅说音量已经是最大的了，哇，还是应该注意一下耳朵的这个健康才行哈。如果你戴的耳塞的话呢，我觉得建议你可以稍微的调小那么一点点的音量。在车里的朋友们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哈。在这里可以听到来自于 DJ Strong 2017的 Rocker Battle， 以及来自于 DJ 乔浩宇 Chris Summer 他的作品内容，希望各位能够来听得开心，跟着音乐飞向的热带的海洋。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查询歌曲列表。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可以直接回复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呢会给您发送一下进群邀请的。想要进入 VIP 听友 QQ 群，你可以来去直接回复一下 VIP 扫码进群。 sun, your heartbeat of solid gold. I love you, you'll never know. When the daylight comes, you feel so cold. You know, I'm too afraid of my heart to let you go. Waiting for the fires you light, feeling like we could do right. 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 Rhythmix， 希望各位能够锁定这里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再见。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my bed 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be my bab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be my bab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be my bab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You can take it. No, you wanna see me naked, naked, naked. I wanna be a baby, baby, baby. Spinning in his red just like he came from Maytag. Rocket with it on the ground. When I get like this, I can't be around you. I'm too little to dim down the night. Cause I can into things that I'm gon' do.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thoughts. Wow, wow. Taking. You know this cookie's for the bag. Kitty, kitty, baby, get her things for rest. Cause you done beat it like the 68 Jets. Diamonds and nothing when I'm rocking with ya. Diamonds and nothing when I'm shining with ya. Just keep it white and black as if I'm your sister. I'm too hip to hop around, time to hit with ya. I know I get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thoughts. Wow. For the taking, I heard it got these other niggas going crazy. Yeah, I treat you like a lady, lady. Fuck you till you burned out, cremation. Make it cream, yeah, Wu-Tang. Throw that ass back, bouquet. Call me and I can get it too. Say, I could tell you gone off the goose. Oh yeah, yeah. Careful, mama, why what you say? You say. You talking to me like your new bae. You talking like you trying to do things. Now that pipe got her running like she Usain, baby. You made me drown in it, ooh, touche, baby. I'm carrying that water, Bobby Boucher, baby. And you know I'ma slaughter like I'm Jason. That's the why you got it on safety. White girl red, shit on brown. I probably shouldn't be around you. Cause you get wild, wild, wild. You looking like it's nothing that you won't do. What you won't do. Hey girl, that's when I told you. When I told you. When I was you, all I get is wild thoughts.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thoughts. Wow. If I could take this in a sho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at we could work this out. Out on the terrace, I don't know if it's fair, but I thought, how could I let you fall by yourself? Well, I'm wasted with someone else.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They'll say you could do anything. They'll say that I was clev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re staying in Paris to get away from your parents. You look so proud standing there with the fountain, a cigarette, posting pictures of yourself on the internet, out on the terrace. We'd be in the air of this small town on our own, cutting glass with the thrill of it, getting drunk on the past we were living in.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They'll say you could do anything, they'll say that I was clev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show them.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Let's show them. I like to give you lame.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